志在浪漫。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是1995年歌坛出现的一阵前所未有的旋风，他的名字叫做范晓萱。当年范晓萱的清纯的魅力让所有人为之疯狂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大家都喜欢他。他的那种受欢迎的程度就有点像后来《还珠格格》流行时候的赵薇。接下来我们就听那个时期的范晓萱带来的《你的甜蜜》。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't mean anything。 刚刚出道时期的范晓萱的音乐其实是拥有很多的可能性的，这一点在后来她的音乐成长历程上也得到了证实。但是那个时期的范晓萱更像是一个不太有棱角的万人迷，这同时也说明万人迷也是一定要牺牲一点个性的。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再来听到的是独一无二的刘德华。虽然刘德华在刚出道的时候在唱功上被人质疑，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，时至21世纪的今天，他仍然是最受欢迎的华语圈的男歌手之一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老歌，1994年的《天意》。 谁在乎我的心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，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，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，我的爱藏不住，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，